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韩永。 喂，韩永，今个礼拜上套劲戏啦，等咗好耐噶啦，就是 Batman 蝙蝠侠， 系啦 ，Dark Knight 啊。咁啊，同时间睇啦，即系你就啱今日睇咗啦。咁我就早嘅第一场 IMAX 睇嘅。 应该更加有震撼感啦。 系，不过即系又有唔好嘅地方嘅，咁一阵可以同大家讲下。咁我哋或者讲一次我哋个 email address 先啦，好唔好啊？你讲啊。 Tasuku at sf at yahoo.com.hk， 咁啊串一串俾大家听啦，就是 tasukusf at yahoo.com.hk 嘅。咁大家如果有乜嘢爆料啊，或者有啲咩意见啊，都可以 email 嚟俾我哋嘅。嗯，咁我哋快啲啦，今日好多料要讲喎。咁我哋讲返 Batman 先啦，咁就你又睇咗啦，我又睇咗啦。咁你觉得 Batman 点 相当好睇啦。 係。 个劇力真係好夠。完全两个几钟头係。 我哋套套戏都有话好睇，但呢套戏我觉得好睇嘅程度呢係超越今个暑假嘅其他嘅超人片啦。可唔可以咁讲 我都唔止超人片啦。 唔止係冇错，唔止超人片就係。呢排我咧最好睇嘅戲可以咁講， 因為其實實際上佢個感覺都唔係真係好超人片嘅。 係，冇錯冇錯，我覺得似一啲反恐嘅戰爭片係咪啊？我 可以咁 講， 亦都係近期美國漫畫走勢之中嘅 anti-heroes 嗰種意識好緊要啦。 點解咧？點解啲 anti-hero 咧？ 因為可能啲人已經厭倦咗所謂英雄啊、飛來飛去呢啲啊。即係而家所謂嘅 anti-hero 就一啲介乎於正邪之間，係佢唔一定係一個好人，亦都只不過佢做嘅嘢通常對公眾係有益咁啫。 即係佢堅持佢自己嘅正義啦。 例如最先玩呢樣嘢，其中一個就係好早年拍過電影嘅《再生俠》啦，《Spawn》啦。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 嗰個都有好濃厚嘅 Batman 影子啊。 冇錯，嗱咁呢套戲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哇，個 Joker 簡直係拉登嗰種人嚟嘅，係咪啊？係啊，成根本係佢都唔係想要錢，唔係想要咩，佢根本就想睇住你點死，同埋睇你成個城市混入呢個混亂呢個狀態，佢就覺得好好玩嘅。係，咁你最深刻係邊一場啊？ 其實個導演已經好講明啦，今次叫套戲做 Dark Knight 咁都已經係講明係會係比較係黑暗啲啊。因為其實蝙蝠俠咧，你睇翻一路有幾個稱呼啊，咁最叫個 The Detective 啊，叫個 The Dark Knight 啊，或者 Kid Crusader 啊，咁佢其實戲裏面都攞嚟搞攞呢啲名嚟講笑啦。例如啊 Rachel 叫話，你都唔係咩 Kid Crusader 咩 Kid Crusader 啫，但佢唔係喎。話唔係，係一個 dark light 嚟嘅，因為係佢需要面對嘅嘢係好唔同嘅。 哦，有咩分別㗎 ？Kid Crusader 唔係笠住對嘢嘅十字軍咁啦 ，Kid Crusader 即係四處去救人嘅人啦。 即係佢有自己嘅使命咁樣。 使命咁啊，但係所謂黑色嘅武士咁就係、是。即係一個孤獨，你要去戰鬥嘅。 但 係 佢 呢套戲一定需要萬人。 佢呢套戲咧就鋪排咗成套戲之後，最尾先帶出 Dark Knight 呢個字嘅喎。 啊，係係呢個。 佢一路都冇用喎呢個 term 嘅。係啊，咁其實佢其實使唔使講下成套戲嗰個基本嘅？ 哦，都好啊。 故事咧，你試下講下。 今日喉嚨唔好舒服。 唔係啩？由我嚟。 將個波彈。 好啦，咁其實一開始咧就已經講呢個 Joker 就去打劫銀行啦。咁但係咧佢打劫銀行嗰陣咧就殺曬佢同佢一齊打劫嗰啲人嘅喎。最尾得翻佢同。 互相殺要啲人。係純粹玩心理戰。 係冇錯。咁當然最尾嗰個係佢搞掂咗啦。咁同埋最得意咧就係佢係用一個校巴最尾去接走曬啲裝物。好笑就係佢咧。個校巴褪翻出嚟之後咧，啱啱嗰個鐘數完就翻學，成街都係校巴，你都唔知邊界係佢，咁啊幾搞嘢嘅嗰段。咁同埋咧嗰段咧，我喺個 IMAX 嗰度睇咧，佢成段嗰一 part 咧係用嗱，佢唔係成套戲都用 IMAX 拍㗎。 哦， 佢中間係精簡咗幾段，即係香港嗰段啦，呢一段啦，同埋我唔記得咗 exactly 咗邊幾段，係幾段嘅。 係咪宏偉好多咧？ 其實香港嘅 IMAX 就可能冇外國啲咁大，但係咧佢就係成個場，即係由頂到底，成個full畫面你都係睇到嘢咯。係，即係你有啲似係好似 太空館， 唔係咁又唔係，你係好似咧你嗱，好似你自己戴住一個眼罩嗰啲嘢睇咁，即係你成個畫面係睇住 個 K 嘅，你唔會話個邊邊度會見到第啲嘢，因為個畫面好巨型。咁你睇嗰陣係好清嘅，裏面啲嘢係好清嘅。咁但係咧，佢就唔係成套戲都係咁嘅咯。咁佢唔係嗰啲咧，佢但係佢當然你喺個 IMAX 度睇，佢都好大嘅，即係如果個頂同底就即係變翻好似平時睇戲咁扁翻咁樣咯。咁嗱，嗰場戲就好帶出到小丑嗰啲陰險嘅。即係佢利用完人，其實就殺咗你嘅啦。即係喺呢套戲入面。咁跟住就即係講佢哋去查啦。咁其實小丑偷嗰啲錢咧，唔係普通錢嚟嘅。原來嗰個銀行裏面呢筆巨款咧，就係即係葛咸城裏面嘅一啲黑幫啊，佢哋嗰啲係啲黑錢嚟嘅， 幾大黑幫 勢力，幾個黑幫加埋啲黑錢嚟嘅。咁咧，佢就中間係由一個叫做一個姓劉嘅中國人咧去做保管。咁後來咧，咁 Batman 亦都係因為要捉呢個姓劉呢個人啊，咁佢就假裝即係用 Bruce Wayne 嘅身份話同佢嘅公司合作。咁其實佢哋原來係為咗想查佢帳簿，咁結果查到佢呢條友梗係洗黑錢㗎啦。咁佢就走咗佬喎，呢個人翻到香港啦。咁到個故事咧，到嗰度咧就真係有15分鐘咁滯咧，係講阿 Batman 就係走嚟香港想捉翻啲人翻去。咁嗰段都好精彩啦。咁韓詠你睇有睇啊？你形容下呢一段戲啊？ 咁佢其 Batman 就假裝同個芭蕾舞阿 Bruce Wayne 假裝芭蕾舞家 去坐遊艇啦， 咁佢中途就坐咗架水上飛機咁就偷渡咗去香港，咁樣咧喺香港咧就好有型咁企喺座大粟米嗰度， 即係 IFC Tower， 咁樣就跳咯，笠翻個面罩又跳落嚟做個蝙蝠滑翔機咁啦，咁又一路衝去姓劉嗰個，就當然佢預先係射咗啲 炸藥啦， 塑膠炸， 塑膠炸 C4 落去啦。咁跟住一炸咁佢飆入嚟，咁打低曬嗰啲手下。咁我姓劉嗰又話點解啲差佬咁未到啊？我收咗我咁多錢。 咁最屘差佬有到嘅，但係眼白白睇住阿 Batman。 但佢逃走咯，個 方式都好特別 嘅，係 啊， 好過癮啊！ 係佢射咗信號彈上天，跟住咧係由嗰架運輸機咧，再由個天度勾翻住佢，咁扯翻佢哋手嘅， 咁啊 扯咗上天咁樣回收翻佢哋。 現實生活呢樣嘢， 啲差佬睇住你成眼白白睇住。是冇辦法做到任何嘢。 雖然現實生活呢樣嘢唔係太可能啊， 但係好型嘅喎，拍出嚟。 因為香港嘅法例咧，只要你有架機咁近咧，即刻廣州軍區就有戰機嚟射低你啦。 哦，唔係嘅，咁啊 ，Bruce Wayne 咁有錢買通咗㗎啦，可能。 即係好似啊，周星星爺嗰套。 嗰套係咩嚟㗎？嗰套係。是不是 國產007 是水上漂都走不甩，但是比兩嚿水就走得甩，可能講笑而已，講笑而已，即是現實上當然沒可能飛的軍機來這樣，但是就總之是這樣的，然後他捉了這人回去就綁鬼住了他，就踢了他警署門口，好笑的，然後開始審他，他們就有個deal，就是說他們供出所有的罪犯，他說正了，今次其實呢那裡就introduce了一個另一個人物，就是叫做 Harry Dent 啦， 系啦，咁就系后来嘅双面人啊。咁呢套戏咧就讲呢个 Harry Dent 咧就同阿 Bruce Wayne 咧就争呢个上一集嘅女朋友喎 ，Rachel 啦。咁但系呢个 Rachel 咧由另一位女演员演出嘅，今次 就 系啦，上一次好靓女啦，系嘛，都系 Tom Cruise 嘅老婆啦， 靓女。 系啦，今次呢个可能大家觉得老啲或者咩，但 系 呢个演技 大咗套系冇嘢， 演技系相当好嘅。因为呢一集咧最尾系死咗嘅， 系 啊，咁嗰度就講我哋去審訊啦，咁想將幾大黑幫就即一次過懲之於法，因為佢哋呢筆錢係一齊共通㗎嘛，一次過就可以即係 一嘢過拉咗500多人囉。 係啦，咁當然啦，咁個黑幫亦都捉齊都出現喺呢班黑幫嘅面前啦，話佢可以幫佢搞平呢件事，咁初班黑幫都唔理佢㗎喎，你係邊個啊？我使咩理咩咁，但係呢佢後來真係搞到咁樣黑幫好唔掂㗎。 因為佢一開場佢介紹自己已經用咗一種好激嘅手法啦。佢話我俾你魔術俾你睇，就插支筆喺個。 因為有個人唔妥佢行埋去㗎嘛。 佢會令支筆消失。 係 呀。咁有個人行埋佢一嘢拍咗個人。 拍咗佢個頭落去囉。 支筆飛。 係 插咗佢個頭度。 係呀，咁其實好恐怖，但係嗰場又好幽默喎，全場覺得好笑。咁同埋跟住佢啲人想喐佢㗎，但佢一整開件衫，原來全部手榴彈嚟嘅，你埋嚟啊咁啊！ 咁啊壓得住場啊！ 壓得住場㗎，即係 其中一個黑幫老頂話要 話要出50,000追曬。 哦，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又俾佢玩佢嘛，跟住有啲即係街頭嗰啲黑鬼咁啊，話殺咗佢，俾咗條絲佢咁啊嘛，點知原來佢係急埋。 啊，咁啊， 跟住入去又搞掂佢哋，咁啊， 冧咗個黑幫老大，接收埋佢嘅勢力。 咁跟住當然啦，佢哋亦都冇辦法，即係搞掂到即係嗰個官司啦。咁啊，黑幫扣頭，佢哋都係即係真係僱用咗足球去搞掂呢件事咁樣嘅。咁當然啦，咁呢個嘅 Henry Dent 即係出場嗰陣咧，佢就係一個絕對嘅正義嘅人物嚟喎，因為佢係檢控官嚟嘅。佢亦都係好人嚟㗎，即係佢都係好人嚟㗎。 個男性嘅政治新星啦， 冇錯啦， 亦都 咁佢哋嘅俾佢一個冇錯啦，佢哋俾個代號就係 White Light 啊。咁其實大家一聽就已經知道咧，呢個同 Dark Knight 就係 contrast。咁但係咧呢一刻咧，佢哋未講過 Dark Knight 呢個 term， 咁就講 White Light。即係如果大家有聽過早排話啲咩白色武士基金啊，咁即係呢個 term 啦，即係一啲會救你嘅人啊。咁咧，咁佢哋就即係好即係諗住佢咧可以。將國行城嘅即係好罪惡㗎嘛，你知國行城即係 New York 啊，即係影射 New York 㗎嘛，咁啊想將嗰啲即係壞人嘅嘢咧就即係一次過可以搞掂佢啦。咁跟住 Joker 點做咧？咁結果就夠膽咧將三個即係法官啦，檢控官即係 Henry Dent 啦，同埋嗰個局長啊，即係嗰當時即係嘅局長黑人嚟嘅，就警察局局長啊，三個一齊搞掂，冇錯啦。咁淨係都係 Henry Dent 冇事，因為 Henry Dent 咁啱咧就喺阿 Bruce Wayne 搞嘅酒會，咁佢就救咗佢，即係起碼鎖咗入間冇人即係捉到佢嘅房先啦。咁當場咧，捉其實都有出現嘅。嗱嗰場戲咧，其實好 contrast 到阿 Jack Nicholson 喺即係第一套嘅 Batman 電影入面嗰場戲嘅，即係大家唔知記唔記得有一場戲係 Jack Nicholson 又係即係入嚟同佢個女朋友喺度傾緊，跟住 Batman。打爛個玻璃咁跳嚟嘅咧，即係講第一集啊，第一集 Batman 係 Michael Keaton 嗰、那個，咁啊呢集其實亦都係類似咁樣嘅。咁嗰個呢集嗰個 Rachel 啦，即係佢個女朋友咧，亦都同我捉佢，唔怕佢個人都怕咗佢，佢唔怕佢，仲踢咗一腳添。咁跟住當然 Batman 出現啦，咁啊同佢打一場，跟住佢係擁，即係嗰個捉球就擁咗個女仔落樓喎。咁 Batman 竟然係跳埋落樓救佢，但佢冇，竟然冇用任何成招，即係只不過攬住佢保護 佢 啫。 佢連個蝙蝠翼嗰個滑牆系統都冇開， 佢真係攬住個女仔，即係等佢跌落街咁解嘅啫。咁但係唔知點解又冇事嘅，唔明啦。OK， 話車浪住， 係咁可能佢件衫又即係又保護到佢少少啦。咁跟住咧就到乜嘢㗎？ 跟住到就想對付阿 Harry 啦， 係嚇，佢捉咗未嘅咧？跟住 未，跟住放炸彈先， 放炸彈。哦，你講警局， 係 啦係啦。咁其實咧，佢哋中間有一段咧，即係大家打咗上嚟啦。咁蝙蝠車亦都毀壞咗， 炸曬。 咁大家見都知啊，今集一定會出現呢個新嘅蝙蝠電單車。咁原來咧，同我哋估計一樣咧。是原來是那架蝙蝠車的一部分來的。 條軸那個彈了出 來。沒錯，就是個懸掛系統裡面的一部分來的。那後來蝙蝠車不動的時候，它就彈了那個轆，然後後面成抽東西出來，原來就是一架電單車。那 Batman 就繼續用這個電單車來追捕這個。 沒可能揸得用的。 繼續追捕這個 Joker 啦。那它又好像被它捉到的。 是 的。那當然啦，即中間它們也都是曾經 Joker 也都聲言想殺死即個行程的市長。 是。 那當時戈頓不是局長啦，戈頓是扮死。那跟住 Batman 跟他周旋的時候，他就出回來幫手，原來是炸死的。扮死的。捉咗個 Joker 啦，係啦係啦，冇錯啦，咁擺入去審佢啦。 人類冇人敢接近佢啦，係。 係啊，因為佢係極度危險嘅人物嚟㗎，今次 Joker 你唔好以為搞笑啊，佢成身收埋啲刀，你都唔知佢收埋喺邊㗎。係。係啊，同埋佢講嘢咧，有少可以控制你嘅心理嘅。 係。 即係可以影響你嘅諗。係啊，佢有少少係咪有 Silent of the Lamb 裏面嗰個醫生咁啊？係咪？ 高情況，高班好多。 高班啲啊，哇，咁犀利。咁咧，咁佢喺個監獄裏面嗰場戲咧係好精彩嘅。咁佢初頭審佢啦，審唔到啦。咁跟住哥頓就行出啦。我買杯咖啡先，咁啊， 小丑 一熄燈， 係咪經典嘅 good cop bad cop 啦？ 哦，係啊，佢話唔係 something else， 有好嘢等住你。跟住熄咗燈之後，點知突然間後面鏡頭一轉開，一嘣一聲企咗喺後面喎。 嗰、那個都幾 哇，有啲恐怖片感覺啊，係啊，啲精緻啊。 同埋佢配埋個音樂， 係冇錯冇錯，大家要值得一讚嘅咧，就係今次嘅配樂係非常好。佢用到一啲好似午夜空靈嗰種嗰啲咁嘅聲咧嚟，令到你個製造嗰種懸疑嗰啲氣氛，哇，做得好好嘅。咁 Batman 當然打到佢淋淋淋啦，係嘛？咁但係佢都唔講嘢喎，好嘢喎，好硬淨喎 ，Joker。係啊，佢話你冇嘢嚇到我，你打死我咯，係嘛？你 Batman 真係冇佢苦喎，係嘛？ 同埋佢好清楚 Batman 話，佢同 Batman 講你有底線，我咪冇嘅。 冇錯啦，呢、這個就佢同佢嘅分別啦。佢話：我冇底線嘅喎 ，Joker 話你有，你就唔殺人。咁佢俾佢睇到呢個弱點。咁同埋咧，原來咧，你唔好以為 Joker 俾佢捉到，原來成個根本係一個計劃嚟 嘅。 原來轉頭咧，佢已經捉咗呢個 Henry Dent 同埋即係派人啦，當然。 都派咗個大肥佬裏邊裝炸彈。 講埋先，佢捉 Henry Dent， 另外咧，如果捉咗 Rachel 啦 ，Rachel 啦，即係佢兩個嘅爭緊個女朋友咧。咁分別喺唔同地方，佢就專登咧話俾蝙蝠俠聽，你要做一個決定，你只可以救其中一個，你要救，你救邊個，你都呢生會落去救。咁當然 Batman 就衝咗出去啦，咁就同阿哥頓話話佢去救個女仔嘅，佢話佢出門口嗰陣咁講嘅。咁當然阿哥頓咁唔使講啦，我梗係去救呢個嘅 Harry Dent 啦，即係救檢察官啦。咁結果佢好似分頭咁，鏡頭亦都冇真係交代佢其實揸咗車去邊。咁但係同時喎，亦都佢哋出咗去之後咧，咁我即係差館啲勁人走曬啦。其實得個足球先混喺度。咁事情就開始發生啦，咁原來咧同佢同倉運喺度嗰個有個肥佬啊，佢不其實一路已經話肚痛，佢哋唔理佢啊，原來咧佢俾阿 Joker 哋，即係當然又去揾第二個人啦，裝咗個炸彈喺個肚入邊啦，咁啊 Joker 後屘就挟持咗個差人啦，用激將法，咁啊行住，咁啊話我其實只係想打個電話啫，你哋唔使咁緊張咁，咁佢哋諗住冇事啦，俾個手提電話佢，咁呢個手提電話一打，原來就係觸動嗰、那個。即係炸彈，咁我唔知阿足球點解冇炸死嘅，即總之佢成個警察個總部就爆炸嘅， 炸到散 曬。咁啊唔交代啦，總之足球就自己走咗嘅，走甩到佢冇影嘅。咁同時咧，原來 Batman 最後趕咗佢咧，冇去救到個女仔，就衝咗去救咗個 Harry Dent。咁 Harry Dent 喺掙扎嘅過程咧，佢就撞寫咗一啲汽油，冇錯啦，因為佢係用一啲汽油彈，即係成個貨倉全部一桶桶喎，好多桶嘅喎。咁佢掙扎過程佢就即係佢綁住噶嘛。綁住曬手腳，佢跌低咗啊！咁就浸到成半面身都係浸曬汽油。咁最尾係爆炸之前 ，Batman 係成功救咗佢嘅。但係咧，因為你濕咗汽油嘅時候咧，你少少都佢都會著火啊！佢救咗出嚟之後，佢已經半身係著咗火啊！咁當然啦， 一炸佢兩個撲低，咁樣就著火啦。 著咗火，咁但係佢當然後來都幫佢救熄，但係已經。冇辦法啦，已經即刻送入急症室， 燒咗半邊面。 即係你汽油啊嘛，你唔係就咁燒啊嘛，你燒汽油燒得好緊要嘅可以。咁另一邊箱個女仔冇辦法，真係炸死咗 啦。 因為哥頓又係講佢救 Harry Dent， 佢又係講救 Harry Dent 啊。即係大家都覺得係喺呢個權衡輕重之下，個女仔係佢最心愛人，但係 Harry Dent 係好重要對個人性，冇錯。因為佢係 一個人民心目中嘅英雄， 當時嘅一個係啦，一個英雄嘅人物啊。因為個陷阱需要一個英雄，蝙蝠俠心裏面都知道佢唔係一個真正嘅英雄嚟嘅。咁呢樣嘢我哋一陣間再詳細同大家解釋點解係咁。咁跟住當然啦 ，Harry Dent 入咗醫院之後啦，跟住大家知咩事啦，咁啊一邊面爛曬啦嚇，咁啊醒翻之後咧。咁佢初初都冇乜嘢嘅，只係好激動。咁但係後來竟然阿 Joker 咧就想去揾佢，同埋咧出現一場好經典嘅場面嘅 Joker 竟然扮護士啊！係大家唔知覺得好似你想嘔定咩，但係都幾得意嘅。係啦，係 cosplay 啊，一個護士裝咁樣。咁佢就同呢個 Harry Dent 講，即係其實咧，你唔好覺得我害你啊。其實你諗真啲，係呢班咁嘅政治 人， 呢班人係啦，佢就令到佢喺嗰刻佢嘅思想好混亂。咁就話俾佢聽，其實你要報仇，你揾佢哋咯。我係你嘅朋友嚟㗎，佢仲好似 俾， 好似佢仲俾咗把刀佢，俾咗咩佢，俾咗張卡佢，俾咗啲咩佢，我唔記得咗啦嗰度。 好似俾咗張卡佢。 係咯，咁跟住佢走咗啦。咁即係當然 Joker 後來又炸埋個醫院啦。 係 點解冇炸死佢 Henry Dent 嘅？我又唔記得咗啊。 冇交代。 冇交代嘅係。 佢同埋另外嗰有五萬幾人失蹤咗啫，淨係交代。 可能佢 捉走咗佢，又救走咗佢啦。佢冇咁詳細，因為好啲劇情其實好複雜㗎。嚇， 亦都過長好快，完全冇冷場， 相當複雜。大家一定要我講唔曬俾大家聽㗎，那個故事係。 嚇，所以其實 你係每一分鐘每一句說話，大家都要好留心佢嗰、那個。嗰、那個對白，因為其實是都係 佢個對白有好多 好 多 好多嘢，係咁講埋古仔先。咁中間咧，當然亦都出現咗一個厭仔啦，就係、是、本來係幫阿 Bruce Wayne 公司查數嘅 accountant 嚟嘅。咁佢竟然查唔到人哋啲嘢，查到自己公司話：咦，我查到架邊 輛車？有個叫科學發展部，點解？ 喂，呢架車 喺度倒水咁， 呢架車好熟口面喎。跟住同 Morgan Freeman 講 ，Morgan Freeman 話好笑嘅嗰度，佢話。你 OK， 你發現咗啲嘢係咪？ 你咪即管講。 唔係，你聽我講埋先。佢好笑啊！佢講佢話你發現咗你個老細係全球最有錢同最有力量嘅人。 係。 同時佢亦都夜晚中意走出街咁樣亂咁打人嘅，都係暗示佢蝙蝠俠啦。 佢用嘅字眼咧就 vigilante。 係啦，係啦， 即係一啲以暴易暴嘅人啦。 你明知佢係一個又有錢又 powerful， 仲夜晚中意以暴易暴嘅人，你夠膽去威脅佢咁？ 同埋亦都 跟住佢最尾好笑 ，good luck 嗰下好笑，即係嗰個人諗一諗，我 nothing nothing， 我冇嘢冇嘢。 亦都暗示。 咁但 係 咧，咁嗰個嘢咧初初好似放低呢件事，但後來咧。佢就走去電視台 要爆料， 想爆料啦。咦，嗰段有少少似《死亡筆記》噶，即係又係大家又即係要等話唔知幾多點鐘就會講呢件事出嚟啊，嗰度好笑啊。咁後屘咧，足球好搞嘢喎，打電話去電視台話威脅翻佢喎，話咩話？話如果呢個人唔死啊， 係咁就爆炸㗎啦。 係啦， 會 竟然呢下幫咗阿 Batman 喎，咁樣 醫院 係啦係啦。咁同埋呢後來亦都令到 Batman 覺得啦，即係佢女朋友死咗啦 ,Henry Dent 又入曬廠啦，即係當時都佢未知佢變咗做 Two-Face， 佢曾覺得不如算吧啦。嗱好多嘅續集第二集啊，即係 Series 嘅第二集呢都會講呢個放棄呢樣嘢嘅。 係 放棄力量，佢就當然佢唔係力量啦，佢放棄自己做 Batman 呢、這個呢樣嘢。咁佢覺得係咪我害死我間接害死兩個好朋友呢咁樣。咁當然啦，捉棋都心理戰好犀利啦，逼到佢即 Batman 都少少中咗佢呢樣嘢。咁不過呢度咧係未，咦唔係喎，佢呢度未發生呢件事之前嘅嗰度係，即已經佢有呢個考慮。因為咧有一段嘅 Harry Dent 咧，幫佢認咗，好笑嘅嗰段 Harry Dent 話：我就 Batman， 你鎖我啦。咁不過食咗啊，其實嗰場戲咧，本來阿 Bruce Wayne 咧就想出嚟承認我就係蝙蝠俠嚟嘅，因為蝙蝠俠呢套戲入邊啊，竟然係被警察追捕嘅。大家唔好以為警察係中意，只係都係戈頓咧係即係覺得蝙蝠俠係聯手嘅啫。其他差人或者其他人咧覺得蝙蝠俠係唔係好嘢嚟嘅？其實佢都係夜晚搞有陣 嘅，都係擾亂治安。你 冇錯，冇錯， 亦都喺一開頭就引致好多有啲傻佬去模仿佢。 嗰度一陣講，嗰度一陣講。咁好啦，咁後尾當然即係Henry Dent 真係變咗做 Two Face 啦。係啦，咁佢就嘗試向Gordon 同Batman 復仇啊。佢硬係覺得係佢兩個害死，唔係因為咁講，佢覺得你做咩嚟救我啫？我唔好嚟救我，你救我救嗰個女仔啊嘛。你救我做咩啫？咁即係佢好執著呢樣嘢，當然佢又燒爛面，好多嘢加埋好多因素啦，都受咗打擊，亦都俾 Joker 喺嗰一刻算思想即係影響咗佢，咁佢其實佢已經變咗做足球嗰啲咁人㗎啦，後來已經冇錯啦， 癲啦， 冇錯啦，咁佢就最尾當然捉咗哥頓嗰啲屋企人啦，個仔個女同埋個老婆咁啦，咁就即係等佢，咁嗰度其實就已經 conclusion 咁滯㗎啦，咁另外咧另一邊雙咧同時都發生啊足球又搞事喎，咁最尾佢成威脅全城話，總之嘅咩咁就係我同蝙蝠俠之間決鬥嘅戰場。 咁因為個鹹城子， 大家唔想喺呢個中間受到任何傷害咧，你哋走佬啦，你哋。 因為個鹹城係分兩南北兩邊，咁中間淨係得橋， 有條河咁啦。 咁啲人驚佢啊喺橋度放炸彈，所以咧就 搭船， 要搭船，咁就只有 分咗兩隻船， 有兩艘船空出嚟啦。 係啦， 一 艘 就 再逃嗰啲逃犯嘅犯人嘅。另一手咧就再平民嘅， 撤退嗰啲平民啦。 咁佢哋咧就兩邊分別都發現咧，原來自己船嘅船艙啊，係已經一早俾 Joker 裝 曬所有汽油 彈啊，係 啦，汽油彈嚟嘅。咁成個船都係，大家諗下，一爆炸勁過煙花㗎啦，成船一定死曬嘅，好多桶啊。咁跟住佢哋最搞笑嘅咧，除此之外咧，佢哋仲揾到一個禮物盒， 禮物盒入面呢竟然係一個遙控爆炸嘅遙控器喎，跟住佢哋初都拗晒頭，咦做咩嗰個人咁傻擺低個遙控器我哋呢，佢仲以為咁好 嘅。 係啦，原來玩你呀，那個遙控器係爆隔離咗船嘅，隔離咗船嗰個遙控器爆你嘅船嘅，跟住佢呢講過啦，足球最尾話嗰場戲好精彩，佢話你哋呢 ,12 點其實嘅嗰時 11.9 㗎啦，定咗 1.半 咁啦，即係臨尾臨尾。咁佢話12點正呢，你哋呢如果冇任何人禁制呢，我就另外就第三個控制嘅炸低兩隻船。你哋呢一係你就你炸佢，一係佢炸你，我就想睇戲係啦。咁呢你哋唔好諗住跳海呀，跳海我又會炸你隻船。咁所以你哋自己諗啦。咁佢就想即係用人性嘅陰暗面，其實大家諗真啲，如果呢樣嘢發生喺香港呢，其實你好快就見到兩隻船一齊爆炸㗎，幾乎係咪，即係人性係咁。當然佢嘅船開始嗰陣亦都會發生呢樣嘢嘅，咁佢哋喺度投 票 啦，冇錯啦，籌款一邊冇得投嘅，平民一邊投票話乜俾我哋投票啦，咁結果投票佢真係大部分都贊成炸死隔離隻船。咁其實即係呢個好下意識佢哋會咁諗啦，但隔離隻船你睇到囚犯個個兇神惡煞咁，你睇佢個樣啊，梗係想隔離死啦。咁但係啲當然佢哋冇權話事啦，啲獄警話事啦。咁啊，啲獄警但係又唔知點做好，佢哋好似又唔應該炸啲平民啦，係咪？都唔知點算，係啦，都唔知點算。咁啊，好搞笑喎！咁最尾去到最尾嗰陣咧，當然中途 Batman 又繼續咁嘅行動啦。其實 crossover 咗三件事嘅，咁大家要喺入戲院睇真係好緊湊嗰度。咁最尾。其實他就講原來這個行程的市民都是人性光輝的一面， 是 那最後雙方準備禁制的了，一邊既然投了票了，做什麼還不動手啊，你不動手啊，那個平民來的，你不如我來啦，你什麼嘛，我幫你禁啦，你不敢禁，他就拿著那個掣，但囚犯一邊同樣都發生同樣的事， 那個、 有一個很神高神大的，是啦，那他跟個獄警說你可能你未殺過人啦，我們殺得人多啦，你不敢禁，不是他不是禁的，佢好巧妙，佢話你唔敢做嘅嘢，我敢做，不如你俾個嘢我，等我幫你做，你將個罪名俾我啊！ 係啊， 其實都好偉大㗎，係啊！你既然你唔想做衰人，我做衰人啊嘛。嗱，其實呢個 point 咧係同蝙蝠俠後來嘅係有關嘅，係唔好第一樣，唔好人分支，好有關，成套戲嘅一個 key 嚟嘅。咁最尾嗰個囚犯，你知唔知佢做咩咧？大家估下，你梗係諗嘅，梗係禁制啦，嗰個兇神惡煞錯啦，佢一手就抌咗嗰個遙控器出海啊！同時。另一邊船嘅人，嗰、那個人都覺得 揸住， 佢想撳，但係諗一諗， 鐘差唔多夠， 算數啦，不如算啦，我都唔撳啦。大家都放下屠刀，結果大家都唔使死。嗱，呢、這個喺嗰個所謂最 game 嘅遊戲裏面咧，係唔會發生嘅。我話俾大家聽，但係咧呢個喺呢套戲入面咧就發生咗。咁佢話原來哥譚城嘅市民依份係一般嘅罪犯啊，都唔冇阿祝卡你咁黑暗。即係佢哋都可以唔去做呢樣嘢，佢哋唔好以為佢放低個掣之後好 easy 啊，大家喊嘅，佢唔信對方唔撳嘅，但係當然到咗中過十二點之後，就大家都原來知道大家都冇出賣到對方咯，咁、其實嗰度真係好好睇嘅，咁足球係輸咗嘅喺呢個心理戰上面，咁當然 Batman 後來亦都打低咗佢啦，咁經過一輪苦戰啦，咁大家會話咩點苦戰啊？足球唔好打，但係足球用咗好多方法啊嘛，咁嗰度就唔講俾大家聽，大家詳細去睇嘅，好精彩嘅嗰度亦都打得。咁最尾佢將足球倒掉咗之後啦，咁足球就爆咗嚟俾佢聽，就原來即係 Two Face 已經另外係捉曬阿哥頓嘅屋企人啦，咁當然佢亦都即刻去營救啦，因為咁佢都既然制服咗足球已經吊咗喺度，咁啊等人拉啦嚇。咁就足球講咗幾句説話嘅，就係話即係你殺唔到我，我殺唔到你點啊？咁第一你 我哋會永遠咁 冇錯，永遠咁鬥落去啊！佢即係講咗呢個宿敵嘅關係出嚟。咁 其實之前足球都講， 仲有你亦都唔想我死，我都唔想你死啊！足球話你死咗邊個同我玩？ 足球之前都講過點解佢要咬住咧？佢又話你 玩 ，You are fit like me。 係啦，佢就覺得佢其實你係正常人，你都同我咁畸形嘅怪人啊！我好中意同你一齊玩啊！但佢玩都係你殺我殺你嗰種玩啊！但佢又唔會真係殺佢喎，你放心喎。 呢個就係宿敵嘅理論啦。 宿敵啦，大家如果睇日本嘅卡通就好中意玩呢樣嘢嘅，但係如果你以美國英雄嚟講咧，佢呢個係算玩得最出色 的。其實一路蝙蝠俠創作都係咁，因為兩個形象好 contrast， 一個黑暗，一個應該好光明，即係小丑，即係當然 佢反轉㗎嘛。 傳統個小丑唔係咁核突嘅造型嘅。 係咁最尾當然佢去再營救阿哥頓局長全家啦，咁佢講到氣羅氣喘咁去再同阿 Two Face， 佢講到真係氣羅氣喘嘅喎，我唔知點解佢冇車啊嘛，我唔知啊，係 啊都唔知佢點啊，總之佢講到去氣來氣喘啦。咁咁啊，成家俾人捉住，咁 Two Face 係用嗰個銀仔決定殺唔殺佢。但係佢唔殺意思唔係唔殺喎，係拋多次嘅啫。咁你實有次中啦。咁多人 Batman 衝埋去幫佢擋咗一槍啦。咁原來佢嗰件裝甲戰衣咧喺呢一集裏邊咧，佢改咗做一個比較薄啲嘅同埋輕裝，所以佢防彈能力已經好低。咁都係佢係中咗槍嘅。係。咁啊，當然佢扮有事啦。咁後來趁佢再以為佢攣低再發爛咁咧，詳細大家亦都可以喺戲院度再睇啦。咁最尾當然即係同阿 Two Face 一齊跌咗落樓嘅。係。咁就 Two Face 冇醒到啦，咁 Batman 醒翻咁啦。咁後屘佢就同呢個 Gordon 講咗一句，即係成句最重要嘅一句説話，其實亦都係之前 Harry Dent 自己講同阿Bruce Wayne 講嘅一句説話。咁同大家講翻啦，佢嘢都唔短㗎，佢話 You either die a hero or live long enough to become a villain。 咁就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呢韓永咩意思？即係其實你一係就以英雄嘅身份死去，如果唔係呢，你就寧願留返條命 去做 壞人。嗰啲句說話其實好怪㗎，當然呢句說話喺 Two Face 身上實現咗啦，佢最尾真係變成咗壞人。 咁佢最初佢用個比喻呢，就係凱撒大帝， 係 因為羅馬人放棄咗佢哋嘅民主制度，就選一個人去保護羅馬，咁嗰個就係當然凱撒啦， 係獨裁嘅。 咁咪佢一路遺傳落去囉，因為之前羅馬嘅國，因為之前羅馬嘅國主係透過啲議員。 咁同埋呢句嘢最尾蝙蝠俠呢亦都同阿 Gordon 重複咗呢句說話。其實呢咁跟住蝙蝠俠當然走咗啦，跟住佢同 Gordon 講，佢話你將所有嘅罪名賴喺我身上啦。其實呢句同個罪犯講嘅係一樣㗎喎，即係之前喺船上面你將你罪，因為 Gordon 中間都殺咗幾個差人㗎。咁我唔記得，我記得佢兩個肯定有講過。咁哥頓其實中間佢因為中間呢有幾個差人其實係變咗節 㗎， 佢殺咗佢哋㗎。 阿 哥頓都殺咗五個人㗎，佢有個都冇記錯，佢自己咁講。哥頓佢自己都殺咗五個。 唔係 ,Two Face 殺咗幾個人。 No。哥頓佢中間咪有幾個差佬係即係幫咗啲壞人，其實收咗佢錢。佢都搞掂咗幾個㗎嘛，即係佢都有殺過人啦，總之 ,ok, 即係呢件成件事件裏面，哥頓自己都有殺過，仲要係差人嗰啲。咁當然嗰個差人壞人嚟㗎 ,ok, 但咁佢都係啊，佢都有個手有血。咁但係蝙蝠話你將所有嘅罪名落喺我身上。其實跟住佢個仔，佢話蝙蝠冇殺過人喎，點解要咁 做任何錯事。 即係其實佢冇殺過人啦，蝙蝠唔殺人㗎嘛，大家明呢樣嘢係咪？咁但係佢都叫阿哥頓你將所有罪名落喺我身上，叫大家追捕我啦，因為那個鹹城需要一個英雄，你去做呢個英雄。當然哥頓當時已經升職到變成局長，因為之前局長死咗嘛。咁佢就係新嘅哥頓局長。咁後來呢哥頓亦都冇辦法要繼續做埋呢場戲落去。咁佢就 剝爛咗蝙蝠 嗰個信號燈啦，即係佢咁同埋佢亦都宣布 Henry Dent 係死咗，但其實大家知冇佢係變成咗壞人。咁佢亦都唔想大家心目中即係覺得呢個曾經係英雄係變成咗壞人。其實佢 Harry Dent 冇真係叫佢起返身，但係未死嘅應該係暈咗嘅啫。咁其實呢套入面冇壞人死㗎 ,ok, 個捉卡梗係冇死啦，吊咗佢拉咗去精神病院。嗱當然演員就過咗身， 係 係啦，冇錯啦。咁故事就講到差唔多係呢度，咁最尾哥頓局長就講咗一句，佢唔係英雄，佢都唔係乜嘢，佢係一個責 任， 冇錯，佢孭背負曬所有嘅罪名，所有嘅唔好嘢。佢亦都冇話過自己係乜嘢光明使者，佢淨係想保護我哋啫。咁好好睇嗰度字幕一出 Dark Knight 咁，嘩好型。咁最尾就影住佢揸住電單車咁飛馳咁樣走。咁當然佢話啲差人係會繼續追捕嘅。咁故事就去到呢度完，非常好睇一套戲。咁裏面我哋覺得係由開場到結尾係唞唔過氣，可以咁形容。你一路追落去。 編劇嘅劇力真係 好犀利，編劇做得好好，做音樂嘅做得好好，裏面差唔多每一位演員 同埋佢 有份量嘅演出， 很近期 Joker做得非常 之好， 一定會追封佢成為今屆呢個即係金像獎，一定有獎， 應該 一定有獎。 佢最大底色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近期嘅嘢，超人片之中啊，英雄片之中，佢係最少用嗰種 所謂電腦特技嘅嘢。 哦，幾乎冇。 佢嘅特技大部分都係啲 真人真實景核突， 真係啲真。 冇錯，冇錯啦。佢叫 FX 咯，係嘛？ 係 FX 咧就唔係 CG 咯，唔係 CG 特技咯。其實佢拍得好貴咯，係嘛？ 係好貴。 係蜘蛛俠嘅兩倍啊！ 我諗幾套加埋， 幾套蜘蛛俠加埋。但呢套真係好好睇。同埋咧，佢俾咗大家咧一種好真實嘅真實感。 係佢俾 大家唔好用，可能有啲聽眾唔中意睇超人片，唔緊要嘅，呢套你完全唔使當佢超人片， 你當佢 反恐片， 佢唔甩頭又同虎膽龍威啊 Bruce Willis 咁上下嘅啫。 即係你意思個感覺啊嘛， 唔係 咁上下，好睇過。 唔係我指個 感覺， 係 完全係一個打恐怖分子。 佢並 係啊， 並唔超人嘅。 祝卡都只不過係一個化咗個小丑裝嘅癲佬嚟啫嘛。 如果你講裝備，我諗可能 嗱同埋咧 咩，可能詹士邦啲仲神化。係 仲神化過佢。嗱，今次呢個蝙蝠裝啊，原來係由呢個110件組件組成嘅。咁同埋呢原來係真係㗎喎，件衫唔係假㗎喎，係用個底係用嗰啲聚酯纖維係咪做嘅，咁係透氣同埋係好 flexible， 咁面呢就係碳纖維啦，係真係用咁嘅物料做喎，唔係吹水， 所以係可以防彈，但係狗咬得入嘅。 狗咬本係舊嗰套衫同埋，所以就整到新衫上㗎嘛。咁同埋佢話唔夠 flexible， 佢話要個頭喐得，咁佢嘢呢樣嘢都笑咗之前嗰幾集，真係唔喐得，佢呢十個頭喐得嘅 ，OK， 佢個頭粒係另外再喺頂戴翻上去，佢唔戴都得嘅，不過所以真係要蒙面啦，冇辦法啦。咁其實係好真實嘅，今集用嘅所有嘢都係幾乎都係可以喺現實度出現到嘅， 係啦。啲 air 啊，嗰啲其實係好真。 是好真係好真啊！當然電單車嗰部分我就唔冇嘢講啦 ，OK。咁嗰架車就我唔知佢真係喐得啦，但係即係同埋分體嘅由個蝙蝠車分體出嚟呢樣嘢就應該唔係好可能。但你睇到佢嗰陣，你唔會 question 啲嘢，因為你係追緊劇情，同埋佢都唔係太神化咁去強調佢呢啲裝備嘅嘢，佢只係好正常要出現嘅時候出現，佢冇係啊， 突然一啲嘢， 突然出啲嘢，佢冇話好強調㗎，佢正常要戰鬥去到嗰度就要做。 亦都佢啲車啊，或者 唔會整個特寫嚟 sell 下架車啊，咁啊 冇 呢啲嘅。 冇以前上一個系列咁有啲咩蝙蝠機啊？ 哦，冇嘅，好正常嘅，好正常。咁你話最高嘅科技咪就可以用人所有人嘅手機當星立 探 測呢樣嘢咯？係 呢個 係 比較最特別嘅一樣嘢， 即係比較科幻啲咯。咁但係都唔係唔可能嘅喎呢樣嘢，係啊係啊。咁故事啊講到呢度啦。咁頭先講翻啦，咁我哋咪話原來有啲假嘅蝙蝠俠嘅， 係 開始嗰陣咧有啲普通人啊，佢哋就以蝙蝠俠嘅裝扮，當然佢成班嘅唔係一個，就去幫手捉賊喎。 著自己殼幾衫， 係啦，佢殼幾衫就戴一個 Halloween 嘅蝙蝠俠面具啦。咁啊，走去嘗試幫手，咁但係後來真嘅蝙蝠俠出現啦， 都 搞掂咗啲人，係啊，連佢哋都綁住埋喎，跟住佢哋鬧蝙蝠俠，點解你得我唔得啊？點解你可以做蝙蝠俠，我就唔可以做？跟住佢當然佢唔係講真，佢搞笑同佢回咗一句：我唔會著 hockey 衫咁。跟住佢走咗咁，但係佢當然啦，佢意思就係、是、你著 hockey 衫你係唔夠嘅，係啊，即其實佢係背負曬所有嘢咯，即係佢意思係。即係你唔好嘗試扮我啦，即係其實你要背負好多嘢，呢個就係今集要講嘅嘢，亦都係佢講一樣嘢，就係話咧，你如果你好執著你自己一個好人要咁嘅 image 嘅時候咧，原來你好多掣肘嘅，你做唔到嘅好多嘢，呢樣嘢都要跟住規矩嘅。佢偏偏就係放棄曬呢啲嘢，你咪話佢壞人咯。我最緊要我可以做到我做嘅嘢。 佢成個 career 唯一嘅限制就係佢唔殺人嘅。 係啊。佢唔殺人，不過都打到你好殘嘅啦，可以。同埋佢都用啲武器都唔係講笑嘅。係。係咯，其實佢講嘅啫，你用啲武器咁重火力啊，有時你唔覺意都可能會殺到人啦。不過當然佢呢度邊一邊冇啦。咁你有冇補充啊，漢偉？你話 Joker 咧有句嘢係重複翻 Jack Nicholson 講嘅咁。 啊，係 佢俾蝙蝠倒吊嗰陣講㗎嘛。 Do I have to do anything by myself? All thing by myself 咁啊， 唔係所有嘢都要我自己做 啦。係啊 ，Jack Nicholson 講咗之後， 係 啊，咁 所有 嘅 卡通嘅 跟翻講翻 卡通版啊， 變咗 Joker 嘅 一句 版本嘅 招牌嘅 都要講翻呢句嘢。 招牌嘅一句 line 啦，係咪？咁啊，唔知有咩特別啦。不過呢個係由 Jack Nicholson 創造咗出嚟嘅。咁當然啦，呢套嘢亦都係飾演呢個 Joker 呢位演員啦，係叫咩名啊？Health Ledger 係嘛？係咁，佢一個最後嘅嗱，其實咧，我有朋友同我講咧，可能呢套戲未係佢嘅遺作喎，因為咧原來咧呢套戲就完成咗，原來佢另一套戲咧係未完成嘅。 哦， 係啦，咁有電影公司就想 將嗰度未完成嘅戲咧，就由其他演員，即包括 Johnny Depp 啊，咁佢哋咧去分別去再繼續演出翻呢套戲。 嗱，佢直頭係換人嗰只。 咁講，即係佢可能係做一個角色，但係咧佢可能分成三個短篇咁。嗱、哦，我聽嚟嘅啫，我唔未經證實。咁佢咧就由唔同人去飾演翻同一個人物咁樣，係、哦、嘗試咁樣嚟去做翻嗰套戲。咁、嗯、都好戲嚟㗎，嗰套即係 drama 嚟嘅 ，drama 嚟嘅。咁因為佢哋都 salute 翻佢，因為咧呢套戲咧，成個劇組嘅人都覺得呢位演員係做得非常出色，甚至乎咧，佢話佢嘅 Joker 咧係演得，甚至乎比 Jack Nicholson 更加出色嘅。 好唔同咯、啊、，Jack Nicholson 有、 啊。當然佢都有 Jack Nicholson 嗰個影子嘅， 同埋佢真係做嗰、那個 神經質， 神經質做得好嘅。例如佢講嘢講嘢不斷舐你啊，突然間個頭會揈一揈啊， 戚一戚啊， 突然間隻手會揚一揚啊，咁啊，呢啲好典型嗰啲 schizophrenia 嗰啲病人嘅病態啊，佢做到好出神。 同埋咧，套戲入邊啊，你見到佢，你都有少少怯嘅， 係 佢都做到種感覺出嚟。 佢成個你一嚇行出嚟，真係好壓場，即係你 好 睇佢係好好陰暗嘅一個演繹啊。 即係你以前睇呢種角色，梗係要好有型咁先做到。佢又唔係，佢又唔使啲化妝污糟邋遢，甩曬色，件衫又 即係件衫本身其實真係幾靚。 老實講，件衫本來係名設計師設計啊，當然今次 佢整到污糟， 佢整到污糟咁啦，係即係唔係喎？佢套戲入邊都講過，佢套衫係貴嘢嚟㗎，有提過㗎。其實好靚嘅件衫，即係佢你見到佢，你會怯㗎。 係， 佢做到呢樣嘢出嚟咯。咁其實大家如果真係未睇，真係要去睇。 亦都係歷代足球佢演得最唔同嗰個咯。 係， 因為你唔好講 Adam West 嗰個傻佬添啦嚇，即係嗰個。 我純粹想帶俾歡樂大家嘅。 咁 Jack Nicholson 嗰個係演繹一個係黐線嘅， 但佢都仲係有喜劇嗰種效果。 但係佢係真係做到佢係出嚟都係嘻嘻哈哈。係啊。佢做嘅雖然恐怖啲，放笑氣笑死人啊，但係你起碼笑氣笑死人咧，都怪啲啊。佢呢度係最中意就係解開人塊面咁。 哦，係啊，係啊，因為今次呢個足球咧，佢個化妝嘅即係嘅下面，原來佢真係個嘴係解開咗連翻埋嘅，即係佢嗰個笑嘴啊，原來係遮住佢個疤痕。咁佢咧就講過幾個版本嘅，佢初咧就話咧係佢老豆戒佢嘅，細個嗰陣。咁後來咧，佢同嗰個 Rachel 講咧，又話唔係嘅喎，又話佢係佢為咗佢一個老婆而證明俾佢睇，我係幾開心啊嗰啲咁。即係其實佢係嚇人嘅，但係佢實質個真正原因點解佢塊面會有個疤痕咧？真係佢冇 同埋佢裏邊講喎，點解佢唔完全唔中意用槍？ 就係點解咧？ 因為槍子彈太快。 享受到殺人嘅享受。佢點解咁中意用刀啊？佢原來想嚟睇人慢慢死。佢嗱，其實呢樣嘢咧係嗱，同埋佢咧成日捉咗啲人之後咧拍錄影帶去俾你睇嗰度。其實嗰啲真係恐怖分子嗰啲嗱，大家 record 到恐怖分子好中意咁樣，即係嗰陣死之前拍條錄影帶咁樣。但係都係佢冇批咗個人個頭落嚟嗰啲嘢嘅嚇。咁當然你都知個人後來會死㗎啦，係咯。咁又冇影佢點死？佢成日喺度狂笑，好恐怖㗎、那個感覺。 死都係俾佢解開個嘴。 好恐怖㗎、那個感覺，係啊。咁其實呢啲係恐怖分子嘅一啲特徵，即係一啲特徵啊，即係佢裏面用返。 所以佢今次寫實得嚟嘅， 冇錯。 咁 同埋呢，你可以話今次呢係成個城市嘅戰爭。係啦，其實佢有啲似呢，即係壓井手玩嗰啲Pat Labor 嗰啲感覺㗎，將成個東京陷入一個戰爭狀態嘛。佢就將成個葛咸城陷入一個戰爭狀態。但呢個戰爭狀態唔係話啲咩大型戰爭，佢就係用恐怖襲擊咁嘅原理，係啦，心理戰， 裝咗幾個炸彈， 冇錯啦， 全城大 殺咗幾個人，不過幾個人係好重要嘅人，即係檢察官、律即係大律師， 同埋佢純粹係為咗， 同埋局長喎、啊，你明唔明啊？ 同埋佢嘅目標純粹係為咗玩嘅，佢唔係為咗錢喎。佢攞到成堆錢， 冇錯啦， 燒 曬 嘅錢係燒曬， 燒曬。佢真係唔係為咗錢。嗱，同埋佢呢樣嘢都有同阿 Henry Dan 即係佢影響變成 Two Face 有講過嘅。佢話我殺幾個人，如果幾個人 no body 嘅話，你根本唔會理。係咪？佢話日日都死好多人㗎啦，你唔會理。你睇人幾荒謬，佢同 Henry Dan 講。我而家都係殺咗幾個人啫嘛，不過呢幾個人係全部係城市入面最出名、最好似好緊要。佢哋而家就發狂啦。嗱，佢真係講每一樣，佢冇講錯嘅喎。佢黐得好雲純嘅喎，佢好識挑起人嘅恐懼。 成套戲交代佢都係一個好 好識玩心理戰， 拉登型嘅人， 幾句說話可以搞到， 同埋識好用好多戰術啊，好多嘢㗎，係好嘢，好嘢，好真係好嘢。嗱，大家真係我哋係冇可能用言語將呢套戲交代俾大家睇。其實我哋有好多嘢，好多嘢都未講俾大家聽，你都可能你聽有啲亂嘅，因為我啲先後次序有啲唔係咁樣，因為我好難都。即係嗰個劇情兩個幾鐘係真係不斷發生嘢，但係一定要戲院睇㗎。咁我最後講翻 IMAX 咧，咁其實咧一定要買啲比較中間啲嘅位同埋偏後。 啊，點解咧？ 哦，因為個畫面太大咯。 哦。 我初初咧，其實咧，嗱，我竟睇第一場，竟然差唔多全場滿座，咁冇辦法啦。咁我嗰個女仔介紹，我呢個位都唔係好差，點入到去好鬼前嘅。 係。 我幾乎第一場開場嗰陣咧，我睇唔到佢做乜㗎。都太大啊畫面， 即係 後來我焗住坐後啲啦，咁後啲好少，但係都係偏側。咁後屘咧發覺咧，以為唔係喎，中間位原來啲人都唔嚟嘅，咁你冇理由做咗四個字都唔嚟。後來好多人都褪入去啦，因為覺得其實嗰啲人可能係贈券嚟嘅，可能有啲即係係啊，咁佢都唔嚟。即係講真，喂大佬嗰場戲係九點幾嘅大佬，你都未叫佢睇，係梗係啦。咁嗱，嗰場戲好多 die fans， 我見到好多人穿住蝙蝠俠嘅 T 恤啦，足球嘅 T 恤啦， 未至於穿住件肚兜係嘛？ 咁冇穿蝙蝠裝咁嚴重啫，即係但係你都睇得出佢哋一定係 fans 啦。咁大家都坐翻去比較中間啲位，咁後來就睇得好少少啦。咁但係其實我對開頭嗰幾場戲我都有少少亂，因為我係睇得好前啊。咁其實呢套戲咧，我有機會會再翻睇，因為呢套絕對絕對絕對食得入場睇多一次。係啊，因為裏面可能我都承認有啲部分可能我未 pick 到，都唔出奇。因為其實你話我睇幾次嘅戲，上一套都要數翻係 Terminator 第二集㗎啦。 哦， 係啊，你一般戲睇一次算啦，即嗰套我真係睇咗兩次以上啫。 喺戲院。 戲院。嚇、哦，咁、啊、你要再數再上，唔係咁當然 Matrix 我都係陪 friend 睇咗兩次。如果你再數話自願睇幾次戲，你要去到 Star Wars 即係。嘅 New Hope 嗰度，咁其實我唔係成日都會入戲院，即係自專登啊，我意思唔係陪人睇多次唔多，呢套戲應該會係其中一套咯。咁所以大家值得入戲院睇，真係值得入戲院睇。呢套你唔好理佢係超人片，唔係超人片嚟嘅，你當 OK。但係你中意睇超人嘅一樣有超人片嘅刺激，戰鬥場面好多 OK。但係咧，你唔中意睇超人嘅呢套，你可以當喺度反恐戰爭。好精彩，好精彩！ 佢所謂嘅戰鬥場面，主要都係技擊，並唔係 冇錯，冇錯，唔係呢種誇張特技，冇邊有死光添啊？ 將架車掟埋掟， 係完全一個警匪，甚至乎係、總之呢套戲係將英雄片從未有過帶過咁高嘅 level， 係啊！呢套一定係將來一套經典電影。咁大家入場睇啦。咁如果有咩補充，我哋遲啲再同大家補充啦，因為都講咗好耐啦，講呢套。 哇！ 我哋講九個字啊！咁死啦！咁我哋有好多嘢未同大家講喎， 交代下有啲咩新嘅玩具資料先啦，或者 交代玩具先啊，即係講咗太耐電影嗬。 係 咯。哦，咁 OK， 咁今個禮拜啊，咁啊出咗呢個嘅上次話亞馬圖廠咧個 VF1S 嘅骷髏頭機喎， 係福 卡嗰架，咁啊出咗㗎啦，咁大家快啲去睇下啦。咁我哋睇我未睇過實物啦，因為我都係睇相啫，唔得閒。咁睇。想哇！你都睇過啦，想你覺得得唔得？我就覺得 OK 喎、啊， 我覺得好得喎， 係咯，係 OK 喎，我好似仲比起之前睇嘅相仲靚啲添喎。 因為之前睇淨係 我覺得硬啲，但睇實物佢哋而家啲人喺網上買咗翻嚟咧，影我覺得幾靚，真係幾靚，大家快啲出去睇下，係啦，或者未買隻玩下都唔錯嘅。咁呢個 Siri 都會繼續出落去啦。咁最新消息就話佢 下一屆係咩啊？ 下一屆係 One A， 但係阿馬輝紅色間嗰架， 哦， 再跟住咧會出翻 One D 喎。 哦， 但係 1D 咧就可能係電視版，即係咧最初阿馬輝同阿林明明， 哦， 啊、即係認識嗰陣 揸嗰架， 嗰架係即係啡啡地色，佢唔係啡咁啊，橙色同埋呢個好似肉色咁啦，我覺得嗰只叫係、 哦、 其實訓練機嚟嘅，訓練機雙座位嘅，所以叫 1D double 係啊，咁嗰個咁遲啲先出，嗰個未有相睇嘅，咁當然亦都有見到呢個上次講個 Park Labor 嗰只。嗰隻英格 蘭，哇！嗰隻做到好 detail 喎。 哇！原來連腳板底都有埋呢、這 個橡 膠，係跟住又彈槍一邊又彈呢、這個彈夾，係嘛？ 打仲有個 哦，係啊，有個好似車嘅質吉普車嘅攪繩嗰個，撳掣式。 回收啊，真係唔係講笑，就係又係大家要繼續留意啊！即係而家亞馬遜真係要挑戰其他幾間大公司嘅作品。 我諗如果精細程度呢只超過其他嗰啲， 出咗實物再睇啦，因為真係好多機密，真係佢嘗試將呢啲嘢所有功能重現。 唔係太好處就係橫咗少少，機械咗少少。 佢其實有啲似翻可能佢早期設定咯，因為後來你可能你去到壓井手版咁都係你會流線 瘦啲， 瘦啲。佢呢個可能似翻早期機械人呢個感覺，即係你要裝咁多嘢入去冇辦法啦。阿膊頭又著燈係咪？咁嗱，同埋嚟緊咧，今個月咧應該高達嘅 version 2.0 就將會出㗎啦。咁大家亦都 連個盒都好經典 啊！係啊，個盒面咧其實就係高達最招牌嗰個一把劍斬嚟嗰個動作啊，同埋佢都演繹得好卡通嘅嗰個封面。咁啊，係啦，咁大家等佢出啦。 那個動作一定做唔到㗎啦。 啊，咁嗰個真係做唔到嘅，係咯。你真人試下咬一次咁樣睇都唔得，唔好話個模型。 係 啊，咁亦都同大家講返啦，咁上一次咪話三國呢， 咁 原來我見網上好多人鬧喎，但係奇怪啦，鬧嘅地方竟然話點解分上下集 啊，咁但係 咪啲人知道有下集㗎，話搵笨喎， 喎咁一套咁嘅戲你唔 expect 佢一次過可以做，除非你諗住喺呢個戲已經坐五粒鐘啦。 喎，其實咁嘅英文版呢到時就會剪輯成為一次過嘅， 哦， 但係呢你要等佢後期做晒之後呢，咁呢個可能下年嘅， 咁你可能會 cut 走好多， 一定係啦，一定係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即係了解翻啦。其實呢套戲其實一早講咗係有上下集，不過可能大家冇特別即係關注呢個消息啦。其實我哋入場我一早知啊。 咁你亦都知道明明未打赤壁之戰嘅。 係，咁啲人咪鬧咯。咁你叫赤壁咁樣咁啊 ？OK， anyway， OK， 咁我哋講翻啦。咁吳宇森咧，咁嚟緊咧，咁原來咧會同呢個 Johnny Depp 嘅公司合作咧。拍一部關於呢個 King Arthur， 即係亞瑟王啊！我唔知大家知唔知係咩嚟啊？ 英國嘅相傳統一英國嘅皇帝啦。 亞瑟王係真係存在嘅係嘛？King Arthur 係真係存在，唔知傳說。 傳說人物。 傳說人物。 當然亦有即佢有毛有成嘅，不過當然。 我明啦，即係好似中國嘅皇帝蚩尤嗰啲咁係嘛？ 你有個皇帝寵，但係你有史裏邊一定唔係皇帝 嚟㗎。喺個 legendary 嘅一個歷史人物啦，都算係。即係傳疑嘅， 或者大家最記得嘅童話故事啊，《石中神劍》就係講。 嗱，冇錯啦，冇錯啦。咁嗱，咁呢套嗱，先講先，呢套戲咧，佢嘅戲名就係嚟自 Excalibur， 即係嗰套神劍。咁其實佢呢套就叫 Calibur 啦。咁 Calibur 當然你可以另一個，如果查字典就係財進咁解啦。咁原來係一個漫畫嘅改編嚟嘅，今次。係啦，咁詳細資料當然未有啦，都未開拍啦。咁或者大家講下原來 Excalibur 呢把劍同石中神劍係兩把劍嚟喎，大家唔好 mix up， 好多人以為係同一把劍嚟。 Excalibur 喺水度 殺出嚟。冇錯 ，Excalibur 喺水度遞起俾佢嘅。OK， 咁詳細 係胡係 講 係佢個死對頭嘅家姐俾佢嘅。 我詳細唔講。 冇今日花。 其實以前有套日本卡通都做過㗎。 單門劇是物語啊嘛。 冇事。咩話咩你講咩物語 咩咩圓盤騎士物語乜成成個叫 之類咁樣。圓桌武士啦香港叫做。咁嗰度其實又係三個人咁樣嘅，即係其實幾又係好似上次你話三國嗰種影響嚟㗎 ,ok。咁詳細唔講 嘅。佢咁都係蘭斯洛同埋另外。 唔係得三個㗎，圓桌武士都成班人。 咁蘭斯洛對佢有好重大意義。 咁仲有第另外嗰個邊個？ 即係溝咗佢老婆。 另外嗰個邊個嚟㗎？ 另外嗰個我唔記得佢係邊。 係咯，但總之佢都要玩翻三劍俠咁嘅標㗎。 蘭斯洛對佢仲 扯咁 遠大意義。 好多嘢未講啊！ 老婆都同佢分。 我驚我要講仔啊！今集兩個鐘啊，大佬，蝙蝠俠咁長啊！咁我哋快啲講埋佢啦。咁另外咧，原來傳説咗好耐嘅華宮血淚史啊！ 哦，發哥。 係啦，咁佢亦都會繼續過，原來唔係話完咗㗎。 以為登。 唔係，咁其實正式嘅戲名啊，其實傳過幾個啦，就叫咩 Man of Iron 啦，即係唔係 Iron Man 喎，大家唔好搞錯。咁另外就叫 Man of Destiny 啦，唔係高達啦，亦都係啊。咁佢哋而家實際會使用嘅名咧就叫 The Divine， 就叫做分水嶺。 分水嶺啦。 冇錯啦，咁由呢個周潤發做一個華人嘅醫生啦。咁我唔知佢仲會唔會繼續用 Liquid Cage， 原本佢哋即係諗住做一個愛爾蘭嘅工人嘅，咁同埋仲會有呢、這個即係以前嘅港姐楊雪兒就做呢個嘅周潤發嘅老婆咁樣嘅，咁但係呢個講法就耐少少。 繼當年夢中人之後再度合作啦， 哦係咩？ 夢中人係 哦係喎，林青霞係啊係啊係啊， 第一套係人幕上有港姐除衫嘅戲。 哦，係喎、啊，你講起又係喎。嗱，我唔知而家再拍，即係正式開戲嗰陣，會唔會呢幾位？ 一樣。 嗱，周潤發就一定喺度嘅，你放心。 楊雪兒一路都跟咗阿吳宇森做製片嘅。 哦，原來係咁。嗱、啊，周潤發就一定係 即係喺度㗎啦 ,ok, 大家放心。咁就 Liquid Cage 預用預用製片嚟㗎係呀。 冇錯。咁呢套戲亦都會拍㗎，吳宇森 promise 咗大家會拍。唔係停咗㗎 ,ok, 繼續緊嘅 ,ok。咁大家要留意返啦，咁其實香港人支持返啦。咁窩衣啊，下個星期窩衣啊，係啦，威衣啊嘛，佢哋叫我唔係好中意個中文香港個譯名啦。OK， 咁下禮會上嗱，大家可能覺得話我冇睇，誒原來咧嗰邊美國影評非常讚好啊，話呢套戲咧大人睇都有大人睇嘅意義嘅。嗱，其實不嬲咧 ，Pixar 嘅戲咧，即係魚嗰度好，嗰度咩超人特工隊好，其實咧我哋大人甚至乎你。大再大少咗大人睇啦，有你嗰陣嘅故事可以 pick up 到嘅，係啊，但細路仔睇完都不失為一套得意嘅卡通喎。咁呢個就同功夫熊貓好唔同，我竟然聽到有啲細路仔話入功夫熊入場睇功夫熊貓竟然打機，佢唔想睇好悶啊話。 好難講，因為而家啲細路我諗對部 NDS 嘅興趣大過睇。 唔係咁係因為套戲唔好睇啫，我相信你帶睇 Batman 佢都會睇 Batman。但是大人都知道驚暴力啊，成日睇功夫熊乜嘅都幾暴力 嘅。應該 PG 嘅。 係係咪？哦都 PG 咋咩？ 啊 PG。 唔啱到。 13。 喂，但係我都覺得套嘢我感覺好好驚。 13歲以下唔準入。 喂，我睇會驚啊。但係當然驚你嗰陣係心理上嗰種嗰種，唔係核突㗎，冇核突嘅。我嘅套嘢冇核突嘅。你都冇乜血㗎係咪？好少啦，少啦，少啦， 甚至中彈鏡頭其實都唔多啊， 咪攣低咁咯，係咯，反而佢又唔係賣呢啲嘢喎，係啊，但係好好睇啊 ，OK 啊，唔好講翻轉頭啦，咁我哋又繼續啦，唔得啦，實在太多嘢講啦，咁嗱搞笑喎 ，Star Wars 嘅30周年啊，咁之前同大家講話有個日本啦，係咪 conference 啦，咁咧原來咧佢哋揾咗呢個 Darth Vader， 當然日本人扮㗎啦，同埋呢個白冰啊。佢做咗一日嘅呢個嘅賣郵票啦，同埋做咗一日嘅便利店店長㗎喎。咁大家行入郵局同埋去到呢便利店，見到 Darth Vader 同你收銀，唔知你咩感覺？點 解 都幾得意？ 點解唔揾一日做交通警局長啦？ 咁佢係揾咗去做呢幾樣嘢喎。咁呢個趣聞啦，或者當係啊。咁另外呢啊上個禮拜啊7月13號啊上嘅這個不是啊，這個是星期上個禮拜日就曾經在這個西九龍中心啦， 是 這個小島秀夫即是這個的 Metal Gear 之父啊， 是 那麼來過搞簽名會和即是有少講的 talk 那當然現在走了的是新 game 第四那這個呢將會是這個 Soylent Slick 是不是最後故事啦，當然不是整個 series 最後故事喎，因為廠商已經澄清說這個不是啊，他們會繼續，不過 是這段故事的最後 的，這段故事沒錯，即是以 Soylent 做這個的主角的最後故事，沒錯啦，他因為這個 仲有就要出 冇錯，呢一集嘅 Sony 已經係變咗白㗎啦。咁點解？因為佢本身係即係有啲咩生長即係急速啲嘅激素咁樣㗎嘛。咁佢就已經好老啦，又變咗好老啊。咁同埋呢亦都係呢個小島秀夫做即係揸大旗嘅最後一個作品啦。咁大家又睇返啦。咁當然喺網上有大家叫我哋講下 Metal Gear 嘅故事呀。咁但係呢個我哋遲啲同大家講啦，咁當然呢亦都有網友話叫我講下正義聯盟喎，咁我哋或者一陣仲睇下有冇時間講先，嗱我哋分開每集講少少好唔好咁樣，咁冇可能講到㗎啦今集已經，咁我哋係咪繼續講曬佢呀，而家我睇下先。 應該都要係時候講拜拜啦。 我未仲可以講多一陣間 ,ok, 講多一陣間啦，咁講唔講嗰兩個 game 呀， 是但啦。 OK, 咁講開 Batman 啦。咁講下啦，原來呢 ,Mortal Kombat 呢即係 game 啦 ,VS 呢個 DC Universe 有隻 game 出㗎喎。咁喺呢個 都其實幾出㗎。 PS3 裏面嘅。 應該會好靚嘅。 係啦，咁你會諗喂有乜打㗎，咁裏面當然有超人啦，蝙蝠俠啦 ,Flash 啦 ,Catwoman 啦，好似係咪神人女俠都有係咪， 神人 俠都有。係啦係啦係啦。咁你呢個嘅 Mortal Kombat 裏面會出啲咩人呢，當然有 Sub-Zero 啦 ,Scorpion 啦，係啦 ,Sonya 啊嗰啲咩定啦，係咪咁佢哋竟然大家打㗎喎，係 啦， 佢扭到 Batman 啊超人啲手㗎喎 ,Batman 就正常啲， 超人成射死光咁樣，即係都幾得意嘅，係啦都幾得意嘅。 其實 DC 自己都 launch 咗個佢自己嘅 online game。 係咩 不過就要香港暫時唔可以玩。 哦，咁另外呢除咗呢個 game 上呢龍之子亦都有個 VS Capcom 㗎喎。 咁大家如果有睇開 game 好似話有黃金俠， 係啦，最新消息竟然 打 唔知喎，巨大喎，識得黃金手刀一嘢揸住你個人咁樣，唔知啊，咁啲人 插唔到有人到喎， 佢咪插去鏈爆你，唔知啊，總之就大家睇啦，咁幾得意嘅，有曬飛影俠啊。宇宙騎士啊嗰啲人，咁啊對翻啊春麗啊龍啊 Ken 咁嘅，咁當然啦 ，Capcom 唔止 Street Fighter 嘅，係咁亦都有呢個嘅新鬼武者啊，咁咩女吸血鬼啊嗰陣，即係都一齊嘅，咁都幾得意嘅個感覺都，因為未試過咁樣嚟 cosplay 啦。點會係 CG 定橫版啊？ 橫版嘅啫， 哦， 橫版嘅啫。嗰頭先話 DC 同啊 Marvel 咧就會比較係即係 3D 少少，係啦係啦。咁而呢個 game 好似係街機嚟嘅。 哦， 即係 Capcom vs 呢個嘅龍之子，係啦。 哦，計之前。 嗯。嗱，咁快啲講啦。咁另外咧，少年 Jump 啊，40周年啊，咦，原來係會將呢個 One Piece 啦，同埋龍珠啊，咁啊再次有新嘅動畫推出。 啊，又嚟？ 係啊，又嚟啊！咁嗱，所以啲玩具精品就出定啦。上次咪講嘅話，話佢 crossover 帶啲三著啊，記唔記得？係，其實原來就係為呢個作品鋪路嘅。 係。唔會係吸個作品都 crossover 嘛？ 啊冇兩個作品。 喂，但係龍珠已經講到啊，悟空都死埋噶咯，仲何來有得打咧？ 我唔知啊，佢又歸來咁咯。係咁，佢啲死咩啫？佢啲死根本係去咗第二度咁嘅啫嘛。你唔好問點解咧？咁佢又唔係正常嘅。你到時睇啊，我真係唔知。新聞就係話佢哋係有作品會再出咁啦。咁除此之外呢，原來呢嚟緊呢個嘅7月26號啊，到到8月24號呢，咁馬鞍山嘅新港城中心啊，有個龍珠嘅展覽喎，咁就會有一個叫龍珠嘅珍藏館啦，咁到時呢會有啲1:1嘅即係公仔， 哦， 即係你可以走埋影相咁啦，唔係人扮嘅，係啲可能啲大公仔咁啦，咁同埋咧有過千件嘅珍藏品啊，咁會展出嘅，咁好多都係限量品嚟噶，係啊，咁大家一定要去睇下啦。咁同埋咧有啲免租嘅格仔，即係格仔鋪喎。如果大家有嘢想買，再快啲留意一下消息啊。 哦， 係，但係啲龍珠有關嘅嘢啊，講緊。 我明白。 O、okay, K， 你擺啲第二啲嘢咁，我唔知道可能佢唔受你嘅。O K， 咁當然咧佢嘅收益咧亦都會有部分搬，即係會擺落慈善嗰度。咁大家去研究一下呢樣嘢啦，咁到時去睇下啦。咁應該香港搞嘅。OK， 咁啊，除此之外咧，哇，嗰啲電影或者不如真係唔好講住啦，下個禮拜 翻下個， 下個禮拜先講啦，啲電影就唔急嘅， 嗰啲都留翻下個禮拜， 即係唔講住。哦，咁我哋好啦，最後講翻上個禮拜日有冇睇《好友二城》？ 啊，有， 係有咩覺得點咧？係咪好啲啊？今集？ 起碼有影下個 啊，富野係嘛？ 富野先生起碼，富野起行， 叫翻富野起行咩？人哋改咗名噶啦喎，富野油油貴啊嘛， 富野， 富野起行，佢叫翻 ，OK， 咁我因為睇翻YouTube 嘅，我就唔係全部睇曬，咁我都覺得 OK， 因為起碼佢訪問都播翻， 起碼影下啲 啦，係咪？ 揸鼓樣嘅運輸車啊，咁嗰啲啦。 哦，嗰個就係Bandai 廠 ，Bandai 廠啦， 係啦係啦係啦， 同埋啲人著翻曬聯邦軍制服嗰個 office 啦， 係。哦，其實咧，佢嗰個 Bandai 廠咧，咪 Batman 廠啊 ，Bandai 係，咁佢嗰度其實佢哋啲員工制服咧，咁係做到係啲 pattern 係咁嘅，其實嗰套唔係咩聯邦制服，係佢哋啲制服嚟嘅， 只不過個顏色著咗個 跟登色啊， 跟登色嗰套， 不過都開下眼界啦，咁同埋嗰度其實如果係團體申請咧，其實都可以去參觀嘅，即係只不過就唔會話入場券咁解咯，咁就唔係話絕對唔開放，其實咧上一次喺靖江無人寺嗰陣，佢都曾經開放過一段時間㗎， 哦， 係啊，好多人排隊去睇㗎，咁都幾得意㗎，係啊，咁就我就覺得咧。其實咧，佢哋唱卡通歌嗰度，你覺得點啊？ 有啲低能， 咁嚴重？即其實咧，我哋唔知啦，唔知冇咁講嘅，其實有時外邊人即唔玩玩具嗰啲咧，成日對你玩玩具嗰啲人就有個偏見，覺得你傻嘅。 係。 係咯，嗱，其實我哋咧就自己咧盡量避免喺街度咧就著啲怪衫啊。嗱，你 T 恤冇所謂㗎 ，OK？T 恤好正常啊。你如果你攬住條真係蒙面超人嗰條腰帶出街，我真係見雲攬㗎，翻工。係嘅，咁但係唔係唔緊要，其實咧，即係大家如果有啲咩即係卡通嘅節慶係絕對可以著啊。 OK， 嗱 Halloween 我都着過啊，嗱但係正常啊嗰啲日子 OK， 咁但係咧平日咧就其實有時會惹嚟人哋一啲誤解咯，即係可能會覺得你哋呢班迷係傻嘅，你最唔好就嗰啲傻同埋嗰啲低能啊，係其實即係大家如果注意翻咧，即係如果我哋自己有啲 function 喺度搞，咁大家一齊唱卡通歌好正常。嗱，你唔好話唱卡通歌啊，你無辜辜喺條街度唱無心睡眠，無端端唱乜都好啦，係咪都怪啊？ 當然啦， 唔係咯，咁唔係話你唱卡通歌嘛，你唱卡通歌仲怪啦，係因為佢哋覺得佢係細路仔歌。咁其實個問題就係咁啫嘛，即係我覺得有時好似即係唔好俾人攞咁嘅錯覺咯。咁同埋咧，一樣嘢同大家講翻啊，其實咧。日本嗰邊咧，你即係玩玩具，你可以粗略咧分為炒家啦、玩家啦同埋 collector 啊。咁其實香港你都可以咁睇，但係嗰條線就模糊啲。 香港我諗 collector 嘅心態會少啲。 哦，少啫，少啲，少啲。即係我都唔敢話自己係 collector。嗱，其實你話炒家係咪即係其實可以講係散貨咯？係咯，即係大家都係散貨咁咯。所以其實有時市面上大家搞到大家嘅關係。或者個咩唔係咁好嘅、那個氣氛嘅，就係、是、變咗喂大家揾食揾錢嘅啫。其實可能大家開鋪啊或者咩嗰陣初都係好有熱誠啦，即係中意玩具啊，中意即係呢啲卡通人物。但後來搞下搞下，你就真係算罷啦，係嘛？即係我賺曬錢啊，點樣點樣？即係當然啦，即係如果買嘅人同賣嘅人永遠即係用一個對立面咁樣去大家相處咧，永遠都唔會開心嘅。係啊，咁但係香港似乎。走唔出呢個咁嘅困局咯，即係買嘅人就永遠，我想你跳樓跳到死，即係我理得你幾錢攞個貨翻嚟啊！你賣唔去，你就十蚊都要賣俾我啦。咁其實咁樣唔係咁好嘅咯。 都有啲古怪，就算你做鋪都有啲古怪心態啦，成日諗住劈價，哇賣到剩翻。 係啦，我冧死你，係啦係啦，我冧死剩翻我咪得，其實梗係唔得啦。你係分唔清楚咩叫做萎縮，咩嘢叫做係壟斷。你人人都做唔到，得翻你，其實就成個行業萎縮曬啦。咁你叫壟斷？壟斷其實你收購咗第啲鋪，你係壟斷啦。即係全香港幾十間都係你嘅玩具店，咁你咪壟斷。咁你係咪咁啊？唔係，你都係鬥死，但係其實你以為你自己都傷啦。 咁啊，當然啦。 係咪？即係其實我唔知啊。即係但係大家呢種心態好強咯，喺香港。 都係和氣生財好啲。 係啦，其實大家互相體諒下啦，或者買家亦都會諗下啦。其實如果冇人去將呢啲貨，即係好似早期香港咁。冇人將呢啲貨帶嚟香港嘅話，你買鬼咩？係嘛？你咪自己飛去日本買咯，係咪？咁其實即係大家尊重翻大家個位置啦，係咪？咁人哋做賣嗰、那個都係揾餐食啫，咁係嘛？起碼人哋冇理由蝕錢啦，啱嘛？係嘛？係嘛？咁玩家當然係淨係玩嗰班啦，我哋講係嘛？即係其實好熱愛嗰班啦，咁佢又唔係諗住賺錢。咁 collector 咧就可能比較再高嘅層次啦。 高啊，要揀一啲精嘅嘢。 其實 collector 就可以同大家做一個比喻嘅 ，collector 未必玩嘅，但可能搞唔清楚。係、 哦、 啊，我識有啲人儲可樂，但佢唔飲可樂嘅，即係起碼佢唔係特別中意飲可樂。我哋食嘢都飲可樂，佢唔飲嘅，但佢成屋都係可樂嘢，大家明唔明啊？佢係中意儲嗰樣嘢一個藝術嘅價值。我亦都識有啲人儲煙包、儲火柴盒，佢唔食煙㗎啦。係，所以好正常。有人儲玩具，而佢係唔係玩玩具嘅？嗱，當然佢識得欣賞玩具好玩嘅地方，但係佢係買翻嚟咧，就已經包起佢，就擺起佢。佢都唔係炒啊 ，OK？ 佢欣賞嗰樣嘢嘅設計啦，或者一啲嘅即係得意嘅地方啦，同埋可能一路由幾十年進化翻嚟嘅。即係嘅堅明啊，嗰樣嘢，咁佢好多價值，大家可以去 dip 真啲，咁大家去研究，咁就唔好停留咗喺個咩卡通歌係兒歌啊，呢啲香港好錯嘅觀念嚟嘅，卡通歌係兒歌，你睇死亡筆記嗰隻歌係兒歌，係流行曲嚟嘅，日本大佬，你幾多 rock band 都係唱呢隻歌而家，冇人， 我諗當年都有啲去到流行曲階段嘅香港都，咁例如傳說啊， 你講千年女王嗰啲。是流行曲歌手唱啫，你一陳奕迅就夠唱超人迪迦啦，你試下無端端拿著支咪唱呢啲，甚至卡拉 OK 唱呢啲都有人覺得你低能， 咁係， 係嘛？咁當然啦，超人迪迦真係唱超人，但係你有啲其實有啲嘅卡通歌佢冇唱任何嘅關於超人嘅嘢嘅，其實佢係一隻完完全全講人嘅愛啊感情啊啲，係嘛？甚至乎有啲只不過係攞翻一啲舊歌，例如新世紀裏邊 Fly Me to the Moon 根本係。法蘭仙納杜拉有唱過咯，經高唱喺個 classic 嘅 jazz music 嚟嘅啫嘛。點知俾你新世紀唱完之後，我哋就梗係覺得唱紅嗰隻歌啦。後來你見到好多航空公司用翻呢隻歌，你唔好話你嗰個製作人唔係睇完新世紀啊。 肯定是，我告訴你，但是呢出面有很多人呢就說這是卡通歌，come on，搞清楚，這是很經典的 Best Music 來的，即是你不要灌一個什麼卡通歌就是低劣啊，什麼大佬你搞清楚先。其實你知不知道之前電視劇即是有一段時間是非常長的時間是用這個超時空要塞入面的配樂的，特別是亞視， 不止星球大戰都成有 那個奇怪啲啦，星球大戰，因為你知唔知超時空要塞嘅配樂佢做得相當好，你擺落好多中文嘅電視劇係好 match 嘅。如果我唔話俾你聽，你唔可能你唔會留意嘅。係啊，係好長時間嘅用咗，係幼稚啊，低能。可能你唔知道，我唔話俾你聽，你咪覺得正咯。我話俾你聽，溝通過你覺得低能，咁其實係咪一種歧視嚟嘅咧？咁樣即係 批評啊嘛。 冇錯啦，咁所以我都或者同大家講啊，即係如果。唔係好必要嘅話咧，有時候我哋都要即係將呢啲即係玩具啊，或者呢啲即係科幻啊，或者漫畫、遊戲機愛好者啊，大家就唔好自己貶低咗自己嘅身份啦、啊。嗱、亦都唔怕話俾人聽佢中意呢啲嘢，但係咧又唔好喺人哋面前做啲好怪異嘅嘢咯。係啊，有時咁樣咯，係咯係咯。我諗詳細講唔到咧，其實因為準備咗嘅嘢實在太多。嗱，咁下個禮拜我哋即係會講翻少少正義聯盟啦， 正義聯盟啦， 係咪？今個禮拜我未講嗰啲電影，我哋都會。會講翻啦，咁最尾講多次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咧，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啊，咁大家有啲乜嘢反映俾我哋咧，咁就可以隨 email 俾我哋啦。 歡迎 email。好，咁今個禮拜講住咁多先 ，OK， 咁下個禮拜再見，好，拜拜。